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弗兰德缓缓将信封拆开，取出了里面洁白的信纸。唐三清楚地看到，弗兰德的手在拆信的时候是微微颤抖着的。信里写的什么，唐三并不知道，他只能看着弗兰德不断变换的脸色。弗兰德时而欣喜，时而愤怒，喜怒哀乐不同的情绪几乎都在他的面庞上出现过。 好啊，你个老家伙，你这个老混蛋，要证明什么吗？你有什么可证明的？难道你不知道吗？其实 弗兰德似乎变得有些疯癫起来，嘴里说着唐三听不懂的话。突然他猛地抬头盯着唐三， 既然你是他的证明，就一定不要让他失望。你走吧，快去准备晚上的课程，那并不轻松。 大师交给唐三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了，虽然这位弗兰德院长让他感觉很怪异，但他也没什么心思去思考这些。经过与赵无极一战，唐三发现了自己的很多弱点，有那闲工夫还不如去修炼。唐三等人自行修炼，奥斯卡和宁荣荣两个人此时正在学院外奔跑着。 奥斯卡，这一圈到底有多远？ 刚开始的时候，宁荣荣信心满满。尽管他是辅助系魂师，但在家里的时候，父亲也一直要求他要锻炼身体，说的话几乎与弗兰德之前说的一模一样。所以宁荣荣的身体并不差，虽然比不上战魂师，但长时间的锻炼不但令他有着健康的体魄，而且尤其擅长跑步。不过从离开学院到现在，宁荣荣在奥斯卡的带领下竟然连一圈都还没有完成，时间可已经过去不短了。按照这个速度继续下去，别说是中午，晚饭能不能吃到都是个问题。更何况体力在不断下降，根本不可能一直保持这个速度。 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过，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你也别怕，我们两个辅助系的魂师在一起，还怕饿肚子？哎，要不要吃点？老子就跟大香肠。嘿，那我这香肠，第一魂环技能是恢复，不但可以促进伤势愈合，还有恢复体力的作用。吃点吧。嗯，有我香肠的支持，别说是跑20圈，就是跑200圈。咱们也不需要担心食物的问题。 吃你个头！ 七宝琉璃塔飘然而出，敏捷辅助附加，宁荣荣速度骤然提升，朝前面跑去。奥斯卡整个人都愣了一下，因为他并不知道宁荣荣在七宝琉璃宗是一个怎样的角色，而宁荣荣自己也终于按捺不住，显露了点本性。此时七宝琉璃宗议事大厅里，大殿北侧坐北朝南的主位是一张酸枝木雕花大椅，椅背上镶嵌着一块极大的玉石，玉石呈碧绿色，散发着淡淡的温润气息，正是一块极品温玉。酸枝木雕花大椅上端坐着一个人，此人面如冠玉，鼻直口方，相貌儒雅温和，一身洁白的长袍纤尘不染，看上去大约40多岁的样子，目光柔和，怎么看都是一个普通人。一头柔顺的黑发披散在背后，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随意，没有任何做作。此时他正看着下方一名跪在地上身穿白色净装的年轻人。 回禀宗主，小姐已经到了史莱克学院，并成功考取。 这小祖宗 出去磨练磨练也好，不然七宝琉璃宗就要被他翻过来了。哎，史莱克学院情况如何？ 请宗主恕罪，史莱克学院内有至少一名魂圣和数名魂帝级别的强者，属下无能，无法进入探查。不过您交代的信我已经交给了史莱克学院的老师，肯定会落在他们院长手中。 弗兰德呀弗兰德，你还真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的女儿教育成什么样子。或许只有离开家，那个小魔女才会懂事一些吧。好了，你下去吧。 是，宗主。 冯赤，你就这么放心让蓉蓉一个人在外面吗？难道那史莱克学院教的能比我们教的更好？不行，我要去把蓉蓉接回来，她在外面我可不放心。 一个苍劲有力的声音在大厅内响起，声音仿佛是从四面八方而来，震得大厅簌簌作响。随着声音的出现，一名须发皆白但面庞却如同婴儿般细嫩的老者从后堂走了出来，在宗主宁风致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简叔，就冲您和龙叔，我也不能让这丫头留在宗内了，你们实在太宠爱她了，这丫头在家里已经没法管教了，让她到外面受受教育或许会有些变化。 谁说我们娇惯蓉蓉了？你只看到了蓉蓉平时喜欢玩闹的一面，并没有看到她乖巧的一面。你儿子不少，女儿却只有这么一个，你还真舍得。 简叔，这次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去找她，您和龙叔也都不能去，蓉蓉的安全你完全不需要担心。那座史莱克学院的院长就是当初黄金铁三角中的第一尖峰，他不可能不认得我们七宝琉璃宗的武魂，有他保护，蓉蓉不会有事的。 哼，蓉蓉要是有事我就拿你吃饭。身上有点发紧了，我找老古龙去活动活动筋骨。 别说在七宝琉璃宗，哪怕是在整个斗罗大陆，敢和宁风致这么说话的也没有几个人，而眼前这个老人显然就是其中之一。宁风致表面上看上去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可实际上他的年龄早已超过了六十岁。宁蓉蓉是他最小的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夜幕降临，史莱克学院院长四眼猫鹰弗兰德正站在大操场上，看着眼前的全部七名学员，戴沐白、唐三、小五、马红俊以及一脸冰冷却整齐利落的朱竹清都已经做好了晚上上课的准备，一个个精神抖擞。不过弗兰德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他们身上，而是看着另外两个学员。 奥斯卡，你们跑完二十圈了？ 那院长，我跑完了。 哼，我问的是你们，不是你。 是的，我们都跑完了。 很好，奥斯卡，没想到你很有友爱精神。你过来。你的友爱精神我很欣赏。既然如此，你就再去跑二十圈，让我看看你的友爱究竟有多深。不跑完不用吃饭。啊，我已经封住了你的魂力，不用妄图解除。去吧。你们是不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让他继续去跑？因为他说谎。尽管他是为了友爱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才说谎的，但依旧是说谎了。你们都还是孩子，谎言是最不好的品德，我希望你们明白。宁蓉蓉，告诉我，你有没有完成我早晨布置的课程？ 我没有，距离太长，我又饿，坚持不下来。 所以 你就一个人跑去了索托城，并且大吃了一顿，还在索托城的商业街转了转，刚刚才回来找奥斯卡，对不对？ 你监视我？ 身为院长，我要对学院的每一名学员负责。如果说奥斯卡说谎是因为不忍心让你受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你犯下的错误就是罪无可恕，擅自离开学院，不遵从学院安排，让学长替你说谎，任何一条都不是一名优秀魂师应该犯下的错误。如果这是在战场上，你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军法处置，一死而已。 宁荣荣皱了皱眉，脸上温柔的神色渐渐消失了，她的嘴角微微上翘，神色间竟然流露出了几分轻蔑和不屑。 这里不是战场，只是个学院而已。 不错，这里只是个学院，但这里是我的史莱克学院。现在我给你两条路选，一条，收拾你的东西立刻离开这里，你不配成为这里的一员。另一条路，向我证明你有留在这里的资格，还有以后不再触犯规矩的决心。 弗兰德，你以为你是谁？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魂圣而已。 此话一出，唐三、小五等人尽皆失色，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感觉那么温柔的一个小姑娘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而此时宁荣荣脸上的神色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温柔，而是变成了不屑，充满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